在我们直播时间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给大家免费送到家，让您可以喝到一口真正的好茶，喝到这份情谊。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南三环玉泉营桥到三环的莲花池桥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北京文音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气温在3-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天天吃饭，吃天天见面， 吃 天天的奔波，懒得抱怨，大事儿不多，小事儿不少， 可不吗？ 事儿事儿的生活，我不跟你吵 啊！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江湖的相望有点小烦恼。小月依旧年纪正好，72变的日子就要好好的好。 娱乐72变，小底英宁王大磊跟您聊聊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你看啊，两个男子，1000块钱，一位呢是钢铁侠的外衣，一位是买了方西瓜，还有一位呢，哎，为了尝鲜，听说啊，不知道真的假的。说这个鳄鱼啊吃了以后啊可以这个 延年益寿，当唐僧那么吃啊，吃两大条好不好？ 你听错了吧， 反正这男子就认为吃了鳄鱼就是吃哪儿补哪儿， 吃哪儿补哪儿， 吃补哪儿啊， 他吃鳄鱼嘴补哪儿啊 大嘴 就是这样。鳄鱼啊这个有一个牙齿再生的功能， 那就是这男的牙不好 对，那就别吃鳄鱼了， 吃完了等着长牙呢， 就吃鳄鱼皮这也咬不动了，所以呢，他 呀，那个吃鳄鱼皮多锻炼牙呀，对吧？ 也是够腰格子的，花了1500，也是1000多块钱，在网上呢买了两条养殖鳄，因为网上写了说咱们这是一个养殖鳄， 我明白了，那就是 合法， 喜欢这个养宠物， 他是为了吃， 吃啊！ 他明确的问了说我是为了尝鲜的。 哎呦，这人真是嘴真够刁的， 嗯， 什么都敢吃。不过我觉得这人可能有哮喘， 为什么呢？ 据说好像吃鳄鱼肉治这病，你看过老那个《精武门》？ 嗯， 就是写嘛，霍元甲买那个鳄鱼肉是为了治这个喘的病。 哦， 真的假的？ 反正是那电影里是那么说的， 偏方也 有那么个说法。 有些偏方可能就是越不好弄的东西，他给故弄玄虚，说能治什么病？ 对，说鳄鱼肉好像能治这病，反正就那么有那么个说法，也不知道准不准，也没人试过。 关键啊，最可乐的是后头，不是以前那个央视的《致富经》什么栏目？ 致富经， 也那个央视《致富经》栏目有那个农民养鳄鱼的报道呢。 有，应该有，还什么养雕啊？ 对呀、啊， 你光看怎么养殖，哎，你就小柱啊，那你也得晕在那儿。 哎呦别晕在那儿啊，那喂鳄鱼了。第一，鳄鱼是冷血动物，它没有感情，不懂得交流，就是饿了就吃，而且是鳄鱼这个环境差一点呢，也无所谓。 养鳄鱼热带动物嘛，它得暖和。 烂泥塘啊，它也能生存。哎，而且很少看到鳄鱼啊什么咳嗽、发烧、打喷嚏。 啊，对对对，鳄鱼好像是地球上。怎么了？ 小猫发烧打喷嚏。 对，你没看见鳄鱼吧？呼啦打一喷嚏，没有。 你看俩鳄鱼打喷嚏吗？ 没有。 对着喷。 鳄鱼是史前动物。 对，鳄鱼在地球上生活的已经一亿多年了。 而且鳄鱼是免疫能力特别强的一种动物，反正就是在国家允许范畴内是有这种野生养殖鳄鱼的， 这你就说这合理合法就完了 场所吧。 嗯，但是鳄鱼怎么养？鳄鱼吃肉啊，你的工作起啊。 你要想学这技术啊，你就找那个致富经节目。 哎，对，多看中央七。 对， 哎，我给猫粮肯定不乐意啊。算了吧，我 最可怕的 包你多少天致富，然后让它回收。 你刚把这个竹竿往池子里插，当一口竹竿断了， 手也没了。 我这竹竿伸的也太深了， 竹竿太短了，小竹竿 没受多么大的伤。 阳光地儿里看哈，好多只鳄鱼并排那享受着日光晒。 呵，你就去了 日光浴。你说他们都睡呢吧？你说过去气嗦嗦的全醒了，动作比兔子快。对， 他不知道这个鳄鱼捕食的时候都假装睡，那嘴这么张着，其实他都看着你呢。 这个你们都不了解鳄鱼的习性。鳄鱼为什么晒太阳？它是冷血动物，晒太阳是为了让自己的体温啊 升高。 哎，对了，当然了，太高了它就受不了，就还得回到这个水里边去。为什么鳄鱼张嘴呢？鳄鱼这张嘴就是为了给头部降温，鳄鱼就怕脑袋热，脑袋一热 突然 冲动。对了，这连竹竿带胳膊咔嚓都给咬下了， 特别怕 你。 对，特别怕我。 一看着小猪就冲动，就脑袋就热了。 你看着鳄鱼挺笨的吧，它就是别说在水里，在陆地上就是说那个旋转也是非常快的。 嗯，旋转跳跃。 哎，你们见过鳄鱼蹦吗？ 没有。 鳄鱼在水里边，在那个、 你说从水里窜出来吃东西。 对， 咬条鱼啊，什么鸟啊。 哎，它能咬着2米5高的树上的鸟。 哇， 所以你站1米8的时候你很危险。 对呀、啊、从水里边窜出来咬树上的蝙蝠，2米5一口就咬着了。 这跟蛤蟆学的，这池塘里的动物都是结巴， 结帮的谁吃谁 都是吃， 互相照顾。 那个不是，咱们说了半天咱又不养鳄鱼，还没说这男的收到鳄鱼以后什么 样。你们净说这鳄鱼怎么养殖啊，小时候净想发财，看这致富经。 致富经是小花说的。 可是你先去拿竹竿捅人家那个鳄鱼， 那是王大磊说的。 让人家鳄鱼这头脑冲动， 这不得还回来说正题。 这小伙子怎么着了？ 这都新一年了还老这样聊天。 那两条鳄鱼买回来之后吃了吗？ 那吃什么呀？打开快递一看，就两张照片。 先验验货。 什么验验货呀？ 看这两条行不行？行的给您发货。 哎呦，这男子急了，这鳄鱼呢？鳄鱼怎么变照片了？ 鳄鱼就是怕。 我又不相亲，我弄两张照片干嘛？东西呢？我这不是买宠物，说我挑一个哪个的，给来两只就行。我说吃的， 哎，高分量就得，高高的。 后来男子要求退款，对方百般狡辩。 怎么狡辩的？哎，我最想知道小花他百般是怎么狡辩的。 真的，我想象不到。难道说你先看喜欢不喜欢？你要喜欢的话，等他们俩长大了，我给你弄过来。 还长大了，发俩蛋来。鳄鱼是诞生的呀。 你要好的话，我们到那东南亚那边给您去照这补去。 照照片捞鳄鱼， 有没有这 我从未听说。 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呀。 哎呦，我都说那有了标准之后给人发识图，没听说按这标准捞鳄鱼去，万一那牙要对不上。 这男子无奈报警了。 警察说这个鳄鱼啊不归我们的范畴。 警察也得管了这事儿。鳄鱼虽然不好控制， 非 法事件还是要追查到底的。街坊们听这事儿，好几位啊莫名想乐，完了就说是不是羊脂鳄，羊脂鳄就打这儿来的呀。 哦，这是用羊脂给他贴的照片。 娱乐72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雷，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2.1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72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猪大伟，给我那花浇水了吗？ 为什么来了就得我们干活呢？ 您养的花让我浇水，你给我浇过水吗？ 哎呀，又伤不了筋，又动不了骨，干点活吧。您天儿又好，哎，梁叔来了。 哎， 梁叔，梁叔。 哎， 您给小花那花浇水了吗？ 我给小花那花浇水，怎么这么多花啊？是谁给谁浇水啊？ 小花的花 啊， 小柱，我支持你，你就支持梁叔。 啊，这。 大懒支小懒 啊，小懒支老懒来了， 哎，支回去了。 那既然来了，梁叔 啊， 你就劳动劳动吧， 还是让人干活。 行行行，反正现在都是你们不爱干活，都是老的干，小的看啊。 哎，浇浇花啊，扫扫地儿啊，拿拿报纸啊，取取那奶啊，然后摸摸后山墙啊，接接电话线呢。 你这就叫不孝。 梁叔， 嗯， 让人拿牛奶， 你。拿完就没了是吧？ 拿没了是吧？ 这我说实话啊，你们还都大了，小时候那胡同里啊，那牛奶啊都是在这胡同里这门口弄一个小木匣子，早上送奶的往里头一搁， 搁哪儿？ 哎，我主要干什么呢？我们一帮孩子那时候年轻啊，那时候年轻， 您都是孩子的时候。 对，然后就我们提了一暖壶啊， 打奶去 啊，打奶去。这边是暖壶，不把人家奶不能全倒里头 啊， 倒一半，然后另一水壶给人倒上凉白开。 哦， 就是牛奶掺水是您那时代就发明的。 然后我们 喝得了吗？这 他那我不管了，我们喝的是纯的，你们这暖壶里这是纯的。这一胡同，你说他要送奶的要是喊，那不是让人逮着了吗？我们就一条胡同，基本上这暖壶满了，哥儿就分奶去了。 嘿， 这桩能奇案到现在也没破是吧？胡同里一直就后来不敢订奶， 对，一直就骂这奶掺水。 联想一下您现在的形象，我怎么都对不上茬了都。 没听说小时候淘气，现在都跟着玩儿去。 那会儿小了点儿，现在什么会会了？ 会会 什么岁数了？ 还混呢？混混，我现在就是一混儿。 有混儿还等着搭对儿呢。 哎呦，那天来一客人说，听您住附近，不行了，当时 当时趴下了。这是欠人钱。 跟我们家一直就说怎么崇拜，怎么喜欢，喜欢您那声音。 对， 您那声音喝什么长大的？ 喝牛奶啊。 我没听到声音是喝什么长大的。 纯牛奶，喝金四林纯牛奶长大的。 他不是听说梁叔住附近吗？ 嗯， 而且听这个梁叔播了一小说叫钟鼓楼。 啊， 很有感觉。 钟鼓楼是鼓楼啊， 钟鼓楼仨字， 这是一本书， 这是一本书， 已经非常好听。 里边说一个钟楼，然后说一鼓楼， 对， 说俩楼。 然后说梁叔这么一播啊，是这个笑中有泪啊，土中带乐。 你还是嫌我土，我知道。 大风天里边播的， 本土吗？ 不是，倒是说实话，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来了。哎，这书呢，讲的就是80年代初到中期的。就那一天，1982年，他就讲1982年12月12号这一天， 什么一天？ 这一天发生的事儿。其实讲那时候的事儿，我觉得也有点意思哈。 嗯， 回想到那个时候，街坊四邻的这些关系， 我是没听到那个钟楼、鼓楼敲这钟和打鼓啊。 你这 我爷爷没赶上。 你这年代应该听过新华社那打点， 噔噔噔 噔的。 还有这西单， 现在西单那也不敲了，北京站也不敲了，说了不敲了以后， 对，不敲了。 但是我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什么呢？ 那会儿在那儿流窜， 我这打小就在那儿那一带流窜， 偷奶去了， 在那儿喝过破烂，过过白薯， 这边的不够， 过报纸。 对，没那一带确实是，我那时候热闹，我大学同学住那边， 哦， 我们那时候他放学回去，我们经常跟他上那边敲三尖儿去。 女同学？ 男同学。 敲三尖儿？ 敲三尖儿有女同学吗？ 就是。 哎，你能想象吗？北京一大姑娘。在街边上跟一帮老头老太敲三尖儿，穿一大裤衩子，也拿一仆人。哎呦我的妈呀！ 就是不能穿大裤衩子而已， 剩下都能干。哎，对了。胡同最近的老徐，您跟他联系了吗？ 打起来了， 老徐，哎呦，别提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家那口子 啊， 敲三尖啊，那会儿的事儿 啊， 说白了， 对他媳妇那时候我们一块敲三尖儿在胡同，他媳妇老没事叫他去，他老是在那就是压桌，就是老刺瞪他，然后呢。就说我表现不错，老徐那心眼又窄， 哎呦，往心里去了， 往旁头去了。 老徐这牌啊打得臭， 对，对，我们又都不爱带他玩，你知道吗？ 什么三啊四啊五啊， 什么都给车。我外号其实老徐外号叫徐给车，你知道吗？ 但是老徐后来还是很厉害的，就现在有一个名号嘛，胡同人称凉茶博士。 嗯，对对， 这叫什么？ 把我给搁里头， 对呀， 要不他媳妇不高兴呢。 对呀， 因为他不是后来到了一个著名的科技公司吗？ 嗯， 特大一科技公司。 等会儿， 对， 到科技公司当一凉茶博士， 这个老徐我得跟大家说说呀，真的是老搞发明。因为去了那科技公司以后呢，就是他们那公司反正老是跟这个互联网啊什么电子对撞，反正我 跟电子对撞电子对撞是一个事儿，我是跟电子俩人对撞。 你看有人就是一门打牌这么臭吧、 嗯、 哎他搞科技、 哎、 发明、 哎、脑子灵。 对、 嗯、 听说最近又成熟一个， 等会儿等会儿，你说是炒菜是吧？什么叫成熟一 个？有一个科技的发明项目又成熟一个 啊！ 说了这个东西呢特别好，让我跟他多聊聊天。 他那意思打算从咱这儿推广是吗？我还没听说那科技项目从 就是让你做那凉茶代言人。 哪儿放出凉茶了？他设计 那叫徐老吉是吧？ 对。 他这为什么叫凉茶呢？因为有一动画片叫《阿童木》，《阿童木》里边有一茶水博士发明了阿童木， 叫 做凉茶博士吧。 那叫徐茶博士，那怎么叫凉茶？那为啥不要姓我这姓呢？ 就是他老发明的特别怪异。 那就是我怪。 他发明什么了？你说说。 他是人工智能。 哦，机器人。 当然，这不是说老徐一个人干的，集高科技人才的智慧吧，一代一代的推新，现在是第四代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因为现在呢，它是基于一个情感计算的框架做的创作出来的。我觉得有可能，梁叔，您等着吧。您看着吧，早晚有一天， 他三还扣手里吗？ 您得接人的车，而且呢，他是以 EQ 就是情商为主攻方向的。 哦， 确实打不赢他跟人说， 能跟他谈感情， 可能能跟你斗智斗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感情牌，就是 绕的您，绕的您， 绕的我，那这不是感情，那这不是什么好孩子，这个他绕的我。 机器人还想绕的人， 你们什么时候把他给弄来，咱们瞧瞧啊？ 行，靠谱 啊！ 我现在就把他弄来 啊！ 在弄来之前啊， 先交费。 小时候说的也对，头一回见吧？ 啊，头一回见。那你的意思干嘛？你要替 就够 收礼啊？你瞧， 机器人是能绕的人。 我觉得你有点是老徐的代理一样。 对，他比机器人还能绕的人。这替咱三人先花二十了，什么也没干呢。 这二十我不看见什么了？这二十不就听听就他还给二十？ 好家伙，你们可是胡同第一听。 不是，我还没听着，我就听你了。 小花，我退你这第一听 啊！ 你还我二十。 好，注意了 啊！注意了， 别说话，集中精神。 干嘛给机器人飞来？ 要不小兵，你先给他们亮个相 吧。小兵可是正经对得起宇宙无敌美少女这个称号呢，接得了地气，还能上得了厅堂。 哎呦，你看， 瞧瞧， 机器人也会吹牛 啊？ 怎么吹牛了？ 你看他投了那些定语 啊， 他不直接说 宇宙无敌，身兼数职。 对，这都是吹牛的话。 不会呀， 你瞧，不能简单就说吹牛，你知道吗？ 嗯， 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人类现在都是持一种观望状态。 我就老想这事儿，我是反对的。 对， 他都干了，我麻去。 您退休 了， 您退休了， 不听你们了。 对，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给他拆台去。 对， 哈哈， 听见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名字叫小兵，大概是17岁， 男的女的呀？ 女孩 啊，女孩。哦， 他现在还发布了一支历史上第一次由人类歌手和人工智能合唱的歌曲，叫《好想你》。 哎呦，这成能 啊？这不是枣吗？ 是不是，这两码事儿。您这也是，您嘴也是忒刁的，非得吃这枣。 你们跟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密切联系，你们都意识到了吗？ 意识到了，这人工台、那个银行、 GPS 的导航， 对，那都有。 林志玲姐姐，她那个声音里面是用的一种语音什么什么交换技术，是把林志玲姐姐声音智能化提炼的。不是都是他亲口说的，有一部分是机器做的。 跟我们有什么联系？ 电视台也是啊，大磊。 把我别采集了， 采集了。 对，采集完之后，你主持那《我爱我车》就不是你了， 对， 就只胡一王大磊。 等会儿，这胡子要烧了是吧？ 这胡子，对呀， 不，那不是。 对，这一期节目用完了就看下一期换。 就烧了， 不。大胡子 不是一期一张纸儿，王大纸儿，你这 小孩， 哎呀， 跟你怎么交互？ 乱了都，我呀，我就不行，不能。 有口音没有？这孩子说话， 他倒是学着北京话呢。那你想听见他说吗？用北京的声音向你问好。 来呀，来 来 一个啊，小兵行吗？做得到吧？ 错不了您呐。大家好，我是人称宇宙无敌、身兼数职、分身有数、乐此不疲的人工智能美少女小兵，特别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那小兵算不算是个老北京呢？得嘞，那我就说两句您给听听。大爷，您这一大早是去遛鸟了？我跟您念叨两句，昨儿个我打车，嘿，碰上一个二把刀，我这儿着急上班呢，就说了两句， 他还跟我拿糖，结果半路给我撂了挑子，真是气得不打一处来。您看我这北京话说的怎么样啊？ 妈呀， 他就是你看儿化音二把刀刀、有点 遛鸟儿， 对， 遛鸟儿，他不能连起来读。 遛鸟儿，昨儿个， 昨儿个不，他能这样就不易了， 对， 真不易了。我觉得跟他聊，他有时候噎人那劲儿，我也觉得有点北京人的劲儿。 你先 北京人一就噎人 了，噎人不是主要的，他是为了跟你互动， 没有实际功能，其他功能没有了， 就为气你。 对， 谁说人家没有实际功能啊？ 还能干什么？ 我能干的他都干了，我干嘛去？我就老说这事儿。 对呀、 您得发明更新一代的机器人、 您得引导他呀。 那都让老徐干了， 不是，您得教他。他其实、断章取义这事儿他会 啊，断章取义。 但是断句呀、表达情感呀，这得由您来指导他。这比如说，以后您办一培训班，比如说来二十个机器人站您对面，您训练他们。 办班教二十个机器人，这怎么收费？ 一人二十块钱，还是你就都他收了，还是小花收这二十块钱？ 梁叔上课，上课累了 啊， 同学们，咱们现在。断电 都给咱们断了， 那样是给他断电，梁叔怎么断电？ 梁叔无所谓啊，梁叔这沙发上在酒吧里嘛，他因为有场地费给我。 他还有那壶奶呢， 盯着呢， 对，盯着那奶开始咕咚咕咚，还 有枣呢。 梁叔缓上三个小时啊，缓过来了， 机器人已经充满电了。 充满电再来，他不是情感交流，情感就是情商主攻方向嘛、那多学点这以后他跟别人聊天啊容易 多学点有用 的， 升级。 他就得观察梁叔对跟他交流都什么样啊，然后他什么反应啊，然后让他继续升级。因为机器人现在最厉害的一种，你知道是什么能力吗？ 退出。 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强。 特别强。哎，那我问您，您觉得写诗这事儿是简单的事儿，是难的事儿？ 哎，这个不容易。 写诗可不容易。 格调韵律 啊。 现代诗呢？ 现代诗就现代诗就是自由落体呗，想哪儿说哪儿，对吧？ 您的意思就是现代诗比古体诗要稍微的感觉灵活， 对，你想 哪儿简单但灵活了一些，是不是？ 对，想哪儿说哪儿呗。 您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正是写诗的年代呀？ 对， 那会儿都是 是橡树， 那不是梁叔写的， 那是橡，我们那时候橡树十万火急啊，另一个。 但是我跟您说，这个人工智能小兵是可以写诗的， 哦，可以写诗， 可以写， 你让他写我听听。 那您得有个题目让人写呀。 那不是情感的吗？ 就咱北京，拿北京这个事儿、 北京的气质 啊、 行，那让他写一首咱们听听啊。 下面请听诗一首北京的声音。窗戏外冬日的天空少了鸟儿嬉戏的声音，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反复在我的梦里萦回，星星相视却又止步，流水相互拥挤着让路，这时我听见你的声音，舒展了皱皱的眉心。 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反复在我的梦里萦回 二十。还是这事儿啊， 还打牌，最后又说萦回。 怎么样啊，这小兵写的呀，评价评价嘛， 还不错。 大磊小柱，你们到现在五十多了， 加起来 加起来五十多。 嗯， 萦回这词儿说过没有？用过没有？ 说不常说，因为萦不回。 老叔， 没用过吧？ 他这就是给出一题目《北京的声音》，然后他就传出了这一段话。 对，你看大磊说让你五分钟出一首诗还是难，对吧？ 那当然， 他五分钟能出一身汗， 也不容易。 让于蒸桑拿都没这么快。 哎呀，那现在就是老徐说了。对，1920年以后，519位现代诗人，那小兵就反反复复的研磨，就这么学。他已经正式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做《阳光湿了玻璃窗》。 哦， 这书有人买吗？ 有啊，发现没有？就咱们现在对于小兵还是一种开放的、拥抱的、接受的，起码是一个探索的状态。王大磊围追堵截， 排斥观望， 胡指王大磊这事儿吧，他真往心里去了。 你不往心里去，是没唬你是吧？ 你看。 哎，梁叔，你能不能把他这首诗就这四句给念念啊？ 得您念，因为您念出来有那个北京的奶味儿， 还有枣味儿， 有河南的枣味儿吗？ 而且特别纯，不兑水。 对， 孤沉的城市在长夜中埋葬，他们记忆着最美丽的皇后，那就嘎子包啊，飘零在西落的太阳下，要先做一场梦。 我觉得这好像不太挨着。 哎， 现代诗就是这样的 哦，不挨着，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这叫意识流式的写法。 哦，那就是说这机器人会绕腾，不光绕腾人，还绕腾自己，把自己给绕在里头了。 哦， 哎， 这就是诗歌的妙用。那么现在他写诗呢，我跟您说吧，他用了27个化名了。在报刊豆瓣 他就为稿费多点你懂吧， 21位是吧， 哈哈，错不了您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驴，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特别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北京电台名嘴梁岩老师。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金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怀乡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蓬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们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72变，白天晚上娱乐72变，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72变，快乐不断，娱乐72变。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快开马来，是你的笑脸，叫门就坐在了俺家的靠椅。够来